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西园记》。《西园记》的原剧作者是明代末年戏曲作家吴炳。《西园记》是一部悲喜剧，主要写书生张秀林与少女赵玉英、王玉珍之间的一段曲折恋情。剧中运用真假误会、人鬼错位的艺术手法，峰回路转的戏剧情节和复杂细腻的内心描述，塑造出较为鲜明的人物性格和艺术形象。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西园记》，改写朱世姿，演播麻淑云。 早春三月，百花吐艳，春意盎然。襄阳书生张秀林婚姻未成，功名不就，满怀惆怅地离开故里，遍游山川。在杭州西湖，他结识了书生夏运清。两个人白天在西湖饮酒赋诗，谈古论今，观赏美景。夜晚同住在静夜寺内切磋诗文。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朋友间的交谈尽兴，使他忘却了心中的烦恼。几天以后，夏运清有事回家。张秀林一个人独自居住在静夜寺里，不禁孤单郁闷。有一天，他雇了一匹马，信步来到西山，转过山脚，忽见朱门掩映，粉墙参差，绿荫深处亭阁隐现，门额上题有“西园”二字。顿时，他被这幽静的方圆迷醉，便上前叫开了园门。他给了员工一点酒钱，让马夫在门外等候，一个人走进园中尽情观赏。他信步来到一座红楼门前，见门虚掩着，没敢往里进，便坐在树下休息，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西园的主人叫赵桃斋，曾经任过观察使，因厌倦官场生活，便辞官还乡，隐居在杭州，在西山林深幽静之处修建了这座西园。赵老先生膝下有一子一女，长子赵维权才华出众，女儿赵玉英品貌双全，自幼便许配了王太尉之子王伯宁。这王伯宁是一个倚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终日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人们将他名字中的伯字去掉丽人，把宁字去掉宝盖，背地里都叫他王白丁。赵玉英想起自己的婚事，心中常常抑郁不乐，无奈又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赵桃斋的老友王简安夫妇去世后，留下一女名叫王玉珍，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赵桃斋便让她寄住在西园外宅里。赵玉英和王玉珍便成为闺中知己，无话不谈。这一天，王玉珍带着丫鬟翠云来看望赵玉英， 走进红楼，见梅花怒放，便随手折下一只，正要插袋，却失手掉下楼来。这梅枝正巧打在张秀林的额头上，他一惊之间抬头看见了楼上的王玉珍。翠云奉小姐之命下楼寻找梅枝，找了半天没有见到。王玉珍在楼上指着说，就是在这儿掉下去的。往下一看，见楼下站一书生，便赶忙放下竹帘回到房中。翠云正在低头寻找梅枝，张秀林突然上前施了一礼。翠云一惊，随问道，你是何人？张秀林恭恭敬敬回答，小生襄阳张秀林，来此观赏，不知小娘子所寻何物？翠云说，我家小姐的一枝梅花。张秀林伸手递过问道，可是这枝？翠云高兴极了，忙说，正是这枝，相公快快还给我。翠云拿过梅枝，跑上楼来，把梅花交给玉珍，说是一位书生捡到了。王玉珍听后责怪说，死丫头，谁让你接他捡来的东西，下楼丢了去。翠云便又拿着梅枝下楼。张秀林一见忙问，小娘子为何不送还小姐？翠云随便一说，送给你了。张秀林闻听大喜，说，多谢小姐美意，望小娘子替小生给小姐传诗一首。修桃僻杏聚春开，亲自佳人手折来，草短花深眼正稳，暗香飞送梦惊回。翠云觉得这书生挺有趣儿，便故意说，我没记住。张秀林就又念了一遍，翠云笑着跑了回去。张秀林痴痴地站在园中舍不得离开，直到天色已晚，才无可奈何地样样离去。王玉珍回到外宅房中，也有些心绪不宁，便问翠云可知那书生姓名。翠云说，他叫张秀林。张秀林。王玉珍若有所思地向窗外望去，不觉随口念出，草短花深眼正稳，暗香飞送梦惊回。回到静夜寺，夏运清见张秀林神态异常，他时而兴奋，时而伤感，心中疑惑，问了好一阵子，张秀林才将在红楼下发生的事说了出来。夏运清笑道，这西园乃是赵桃斋老先生的居处，他有一女名叫玉英，端庄贤淑，倾国倾城，张兄所见定是玉英小姐呀。张秀林自语道，赵玉英小姐啊。这一天晚上，张秀林翻来覆去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便起来，匆匆忙忙地跑到西园，却遇见了赵桃斋。这西园自建成之后，常常有外人来此赏玩，见到张秀林，赵老先生并不在意，可又见他两眼直直地盯住红楼不走，便上前问道，相公何人？张秀林一惊，连忙躬立一旁说，晚生襄阳张秀林。赵桃斋记得儿子赵维权说张秀林是当今名士，就命人把赵维权叫来。赵维权与张秀林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赵桃斋正为王白丁不学无术发愁，想给他和儿子请一位饱学之士为伴，便邀请张秀林到他家坐馆陪读，这正合张秀林的心意，便连连应诺。 于是赵维权设宴款待张秀林。正在这时，王白丁醉醺醺地闯了进来，赵维权连忙引荐，这是舍妹丈王伯宁。张秀林一看，这个人似曾见到过。原来前几天他和夏运清乘小船游湖，遇上大风，王白丁的大船撞了他们的小船，他非但不赔礼道歉，反而吵闹着讹诈船家。最后张秀林拿出了几两银子，才算把事情平息了。张秀林听赵维权称他为妹丈，心里很不是滋味。几个月后，王白丁催促着赵家成亲，赵玉英闻讯后日夜忧伤，惊恐不已，突然一病不起了，而且病势日渐严重，请医求神全都无济于事。张秀林听说后，以为赵玉英的病是因他而起，便整日焦虑，如坐针毡，每天到园中走来走去，可又束手无策。一天，王玉珍派翠云问候赵玉英的病情，正见张秀林在园中。一见翠云，张秀林非常惊喜，赶紧上前作揖，并说自己现在赵府坐馆陪读，又问翠云是否把他的诗传给了小姐。翠云点了点头。张秀林心中暗喜，急着问，听说小姐贵体欠安，日渐沉重。翠云顿时掉下脸来说，我家小姐好端端的，你为何咒她有病？张秀林毫不在意地说，小姐玉体康泰，真是万幸万幸。我见这枝头梅子已熟，小生摘下一枝，烦劳小娘子送与小姐，以报答梅花之情。翠云接过梅子便走了。听说小姐没病，张秀林高兴极了。这时员工从远处急匆匆走来，便问老人家到哪里去。员工摇头叹气地说，老夫人命我去请医生，小姐的病体怕是……没有说完便急急地走了。这下张秀林更糊涂了，小姐到底是有病没病？心里又默默地念着，小姐呀，小姐，都是小生害的你呀。他又不放心地去到庙里为小姐祷告，愿神灵保佑小姐早日康复。这时候夏运清也来到庙中求签，占卜一下进京赶考能不能得中。一见张秀林便责备道，你真是的，到赵家做馆也不告诉我一声，几个月音信全无，不见人了。张秀林连连赔礼道歉。夏运清问他为谁祷告，他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为赵玉英小姐，她思念小弟得了重病。说完刚刚要走，便被夏运清拉着一起回到了静夜寺。王白丁也听说玉英病了，到赵府提出要完婚冲喜。赵玉英闻听此讯，极恨涌上心头，一时便气血攻心，昏迷不醒，竟离开了人世。张秀林在静夜寺住了几天，心急火燎，坐卧不宁。夏月钦见他神不守舍的样子，只好让他匆匆赶回西园。刚进园门，正碰见王玉珍和翠云祭吊玉英回去。张秀林见到翠云，连忙上前施礼。王玉珍一愣，翠云说，小姐，这就是张相公。张秀林又说起几日前传诗赠梅之事。玉珍听罢含羞道谢后，便带翠云匆匆走出园外。这时 张秀林见许多人颔首敛容，面带悲戚惋惜的神情出入西园。他正想问赵维权出了什么事情，书童过来对他说，小姐病故，赵相公到寺庙去了。张秀林一听此话，犹如五雷轰顶，待了好一会儿，又放声大哭起来。哭了一阵，忽然又想，不对呀，方才明明见到小姐。哎呀，不好了，我刚才遇见的莫非是玉莹小姐的鬼魂？不然她怎么会往园外走去呢？又觉着白天见鬼可不是个好事儿，便不敢在园内停留，急忙跑回静夜寺去了。过了几天，赵维权来请他回府，他推辞说要准备赶考，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去西园。赵玉英死后，赵桃斋夫妇心情非常伤感。赵维权劝二老将王玉珍认为义女，改姓为赵。赵维权又邀请张秀林来西园居住。张秀林难以推脱赵维权的再三邀请，只得随他回到西园赵府。但他不敢再去红楼，赵维权就让他住到王玉珍原来住的外宅。深夜读书之时，他常常想起赵玉英小姐原是为自己相思而亡的，便情不自禁地低声呼唤着玉英小姐。就在他睡梦恍惚之时，忽见一绝色女子飘然走来。女子说，她姓王，名为玉珍，本是邻家女子。两个人便谈诗论文，很是投缘。从此每天夜深人静时，这女子便来与张秀林相会。天长日久，张秀林觉得赵玉英已死，不能复生，便与这个自称王玉珍的女子海誓山盟，结成了百年之好。赵维权想让父亲将王玉珍许配给张秀林，便请夏运清为媒。夏运清以为这件好事儿定会十拿九稳，便兴冲冲地跑去提亲。不料张秀林却一口拒绝。拒婚之事传到了王玉珍那里，他对张秀林的翻脸无情很是气恼，可又感到莫名其妙。翠云更是气狠狠地说，哼，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倒要找张秀林当面问个明白。当晚，赵玉英的鬼魂又来到书馆与张秀林相会。进门后，他便躬身下拜，说，恭喜郎君，要做赵家的新女婿了。张秀林急忙分辨说自己并未答应，又指天发誓说自己绝不负心。玉英鬼魂深为感佩，他说，郎君不解，还是应承了这门亲事吧。张秀林以为小姐是在试探他，更是不住地摇头。小姐怒道，你若不允赵家，奴从此不来书馆。张秀林连忙拉住小姐说，小姐莫急，不要着急，商量商量。玉英鬼魂说，商量什么？照我所言。这时王玉珍派翠云到书馆质问张秀林，在门外轻轻敲门。张秀林吓得大叫有鬼，不敢开门。翠云见房门紧闭，又听屋内有女人说话，心想，原来她深更半夜与女人鬼混，怪不得不肯开门呢，还故意大叫有鬼，真是个薄幸之徒。他生气地啐了一口就走了。 老员工听见张秀林的叫喊声，便带众人赶来，只见眼前风起灯灭，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张秀林呆呆地坐在书馆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忆起方才之事，他想，既然玉珍小姐一片真心，我就应允了赵家的亲事吧。赵老先生见张秀林应允了亲事，欢喜得眉开眼笑，很快择定吉日良辰，准备完婚。洞房花烛之夜，张秀林揭去盖头，见玉珍美貌如花，心中十分快活。细打量，发现她是玉英死后第二天在西园里见到的鬼魂。转身又见玉珍皱眉绷脸，吓得连连后退。玉珍见状，心中怒气顿起，逼视他说：你到底是怕什么？是怕我知道你在书房做下的事吧？张秀林吓得大叫：有鬼！玉珍冷笑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何鬼之有？张秀林浑身颤抖地说：你是鬼？我是鬼？玉珍气得哭了起来。见他这样，张秀林定了定神，想姐姐妹妹面貌相像的也是常有的事儿，眼前之人可能不是死去的玉英鬼魂，便急忙赔礼。玉珍忍不住破涕为笑，说：看你一会儿说我是鬼，一会儿作揖赔礼，究竟为了什么事啊？张秀林支支吾吾地说：无事，无事。玉珍哼了一声说：你先有佳丽，每日夜晚在书房相会，以为我不知道吗？张秀林一惊，玉珍又说：今夜若不说明缘故，绝不成亲。张秀林无奈，说起初进西园被赵玉英的梅枝打醒，他又将梅枝赠给自己，自己无以为报，便赠诗给小姐。玉英死后又在园中见到鬼魂，方才见夫人与那鬼魂的面貌相同，因而惊呼有鬼。王玉珍听后想到，梅枝是我所赠，他怎么会安到赵玉英身上？便问：后来又怎么样了？见张秀林不语，玉珍笑道：你且听着，修桃必杏聚春开，亲自佳人守折来。不等念完，张秀林便惊异地问：夫人如何知晓？玉珍叹了口气说：赠梅寿诗本是妾身所为，哪里是玉英姐姐呀？张秀林万分惊喜，梅枝原来是夫人所赠。想了想又问道：令姐故去次日，小生园中所见女子也是夫人吗？玉珍道：正是妾身。那又为何走出园外呢？相公不知，奴本姓王，小字玉珍，那时本住西园外宅。张秀林想，他怎么也叫王玉珍？玉珍又叫来翠云让他看，这才相信了。次日更深，玉英鬼魂来到书房与张秀林告别。他说：奴身早已亡故，本是鬼魂，假冒妹妹王玉珍之名与公子结为百年之好，如今缘分已尽，从此永绝了吧。说完飘然而去。玉珍知道此事后无限伤感，两个人当即望空跪拜，祈佑赵玉英的亡灵早入天界。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父亲》。《父亲》的原剧作者是19世纪瑞典著名戏剧家斯特林堡。《父亲》是一部三幕悲剧，描写一对夫妻为争夺控制女儿的权利而发生的一系列矛盾纠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下面请听戏剧故事《父亲》，改写于韶文，演播张家生。 咚咚咚，咚咚咚咚，奈以德，快出来！奈以德，上尉叫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勤务兵的敲门声和喊叫声打断了奈以德和女仆的悄悄话，他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打开了房门，一边往上尉家的前厅走，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真倒霉，哼，又要挨骂了。”“你干什么去了？”奈以德。上尉明知故问。奈以德很奇怪，以前每次都是上尉独自训斥自己，今天客厅里却多了上尉的大舅子牧师先生。难道是想用上帝的话来训斥我？牧师和上尉一软一硬，奈以德只得如实招供：“我们到加布里埃尔家去跳舞，后来艾玛要我和他到谷仓里去。”照这样说，倒是艾玛勾引你喽。差不多是这样。上尉先生，上尉勃然大怒，他最不喜欢别人推卸责任和狡辩。别啰嗦，你说你是不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上尉满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令奈以德无法辩解，可是没有想到奈以德竟能完全否认这个在他看来铁一般的事实。这是根本无法知道的，没法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奈以德的回答把上尉气得七窍生烟，牧师在一旁帮腔也无济于事。奈以德振振有词：“我是和艾玛在一起过，可是你应当明白，牧师，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是孩子的父亲。”气急败坏的上尉只能让他滚出去，并警告他：“不准你再到厨房里去，去找艾玛，你这个无赖。”赶走了奈以德，上尉和牧师开始聊起了家常。上尉向牧师不住地诉说着自己的苦恼，尤其是在教育女儿博塔的问题上。这个家里挤满了女人，他们都想教育我的孩子，我的岳母想把他培养成唯灵论者，孩子的妈妈想让他当画家，家庭教师想让他变成监理公会教徒，我的奶妈老玛格丽特要把他变成禁礼教徒，女仆们则要他参加救世军，这样七拼八凑造一个灵魂自然不行，所以我一定要让他离开这个家，带他一起进城去。牧师对上尉的遭遇深表同情：“你可要管住女人呐，妹夫，你让他们管事太多了。说实话，尽管罗拉是我的亲妹妹，可她确实令人感到麻烦。她是你的妻子，所以就必须是最好的女人，可她 是受浪漫主义思想教育长大的，有点儿难以适应现实。上尉对牧师的话深有体会，他想让女儿博塔按自己的设想去当教师，可是妻子罗拉却抓住博塔不放，两个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闹得很僵，一时无法和解。牧师也只能口头上安慰一下上尉，然后匆匆赶回家去吃晚饭，因为他怕回去太晚老婆会生气。晚上上尉正在算账，妻子罗拉来了。上尉告诉他，博塔要跟我到城里去住，两个星期以后动身。这一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了激烈的争论。上尉说，根据现行法律，孩子的教育要由父亲的信仰来决定。罗拉说，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点决定权吗？丝毫没有，他通过合法交易出卖了他生来就有的权利，他把这种权利让给了他的丈夫，由他的丈夫来照料他和他的孩子。罗拉再也听不下去了，可他没有暴怒，而是给上尉布下了一个圈套。他冷笑了一声，然后说道，你要这样说，咱们就不得不较量一番喽。我问你，刚才奈德到这里来干什么？上尉不知是计，把刚才的一切和盘托出，正中了罗拉的圈套。罗拉故作惊讶地问，难道无法知道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听说是这样，上尉肯定地说着。真莫名其妙，那么父亲怎么能对一个母亲的孩子行使这样的权利呢？罗拉说到这里，上尉才恍然大悟，他不甘心就这样让罗拉得逞，千方百计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根据。如果结了婚的话，谁是孩子的父亲就没有疑问了。可是上尉没有想到罗拉还有最后的杀手锏，那么如果妻子不规矩呢？这致命的一击令上尉哑口无言，他不能容忍罗拉凭几句话就剥夺他教育孩子的权利，只好武断地说，这里不存在这种假设的情况。我回到我的房间去了，大夫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这场唇枪舌剑的战斗。可是罗拉并没有按丈夫说的去做，大夫赶到的时候，他没有立刻通知上尉，而是背着他先向大夫说上尉得了精神病。大夫读过上尉的学术论文，很崇拜上尉，不相信罗拉的话。罗拉只好挖空心思搜罗证据来说服大夫，可是都被大夫用其他的理由解释掉了。罗拉最后添油加醋地向大夫说，可是他说他能从显微镜里看到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我们结婚都20年了，他每决定一件事从来没有不改变主意的，他总是立下规矩，但又对什么都撒手不管，让我替他料理。罗拉的谎言终于打动了大夫，他开始怀疑上尉是否真的有病。可是当大夫与上尉见面交谈之后，他才知道上尉所做的不过是用分光镜对陨石进行光谱分析，来考察其他的星球上的自然状况。上尉安顿好了大夫，刚回到屋里，外面就传来了呼救声，爸爸爸爸，帮帮我，救救我。接着女儿博塔跑了进来，上尉焦急地问，怎么回事？亲爱的孩子，快说，帮帮我，我觉得外婆要伤害我。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晚上外婆经常把灯芯捻小，让我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一支笔，下面放一张纸，她说神仙们要写字。外婆还不许我对别人说，她说讲出去神仙们要报复，这样 别就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写，有时候很好，可有的时候呢一点也不行，我累的时候就写不出来，但又不能不写。今天晚上我觉得写得还行，可外婆却说那是从斯塔格内利乌斯的书里抄来的，她说我跟他耍花招，所以他很生气。上尉听到这里更坚定了要带博塔到城里去的决心，博塔也很愿意到城里去，不想待在沉闷可怕的家里。可是罗拉坚决不同意博塔离开家，上尉要行使自己做父亲的权利，可罗拉却说你连是不是博塔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做他的主呢？上尉惊呆了，我相信很多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但你不会对我不忠诚。罗拉也不甘示弱，为了保住和控制我的孩子，我宁愿受人指责和被人看不起。上尉气急败坏，女人滚出去，老妖婆见鬼去，站起来往外就走。晚上上尉回到家里，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他先是问奶妈能不能肯定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又问大夫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可以证明的。不管大夫怎样解释，上尉都不肯相信。他开始想起一个刚死了未婚夫的年轻女招待员，三杯酒过后就和自己睡在了一起，又想起了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信教少妇，一见自己就留下了求爱的表白。他对自己是博塔的父亲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上尉送走大夫，却发现妻子罗拉正在门外偷听。上尉告诉罗拉他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上尉指责罗拉把自己发走的信和别人寄来的信都扣了起来，结果因为失去了时间而导致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罗拉想把这一切说成是自己的好心，我怕你做另一种工作而忽视了你的本职工作。上尉打断了他的话，肯定不是好心，因为你很清楚，有一天我会从另一种工作上获得的荣誉比从我本职工作上获得的荣誉更大，你主要是不想让我获得荣誉，因为那样你就会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上尉还告诉罗拉自己在邮局找到了别人给罗拉的信，从这些信来看，你长期以来一直在散布谣言，说我精神不正常，你的苦心经营一见成效，现在从我的上司到女厨师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明智，你用你的行动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的判断力很快就衰退了，我的思想开始糊涂，你所期待的精神错乱即将到来，而且随时都会发生。到这时罗拉后悔也来不及了，上尉不再相信博塔是自己的女儿，罗拉再解释也无济于事。他愤怒地吼叫着，我为了你，为了你的孩子，你的母亲，你的仆人而去操劳，去受奴役，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我自认为我是孩子的父亲，结果却不是，我做了17年的苦役，你用什么来补偿啊？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上尉和罗拉已经形同陌路了。上尉感慨地说，我感到在一场搏斗中，你我之中必有一个要灭亡。罗拉问，谁会灭亡呢？当然是弱者了。罗拉追问着，强者就有理吗？强权即真理，一向如此。上尉认真地说着，却不知又中了罗拉的圈套。这样的话就是我有理。罗拉面有得意之色， 等我明天把你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我就有了合法的权利，然后我就一个人抚养我的孩子，用你的抚恤金来做抚养费。上尉气势汹汹地走进罗拉，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呢？罗拉一边往后退，一边拿出了一封信。这是你以前向医生声明你神经错乱的信。上尉惊讶万分，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又不知道怎样落入罗拉手中，只好呆呆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上尉就像发了疯一样，抓起桌子上亮着的灯向罗拉掷去。罗拉吓得面色苍白，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第二天，牧师赶来了，罗拉向他诉说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告诉牧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防止他再次行凶。大夫和医院说了，让他们送一件紧身衣来。可是牧师并不相信罗拉所说的一切，反而质问他，罗拉，告诉我，你在这件事情上真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吗？罗拉再三辩解，但是漏洞百出，无济于事。牧师识破了他，我觉得你很厉害呀，罗拉，厉害的令人难以置信，像一个精明强干的盗贼，不需要任何帮手，甚至你的良心都不需要。就这样，兄妹俩话不投机，牧师负气而走，罗拉愤愤不平，楼上传来了阵阵锯木声。上尉半疯半癫地在楼上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罗拉请来了大夫，经过商量，罗拉觉得最好的做法不是把上尉送进监狱，而是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处理。罗拉请来了最受上尉信任的奶妈，大夫向奶妈面授机宜，请您注意，为了避免病人继续行凶，在我下命令的时候，您悄悄地从背后把这件衣服给上尉穿上。这种紧身衣的袖子要在背后附住，为的是限制他的行动。这里有两条带铁环的带子，套上去以后，您必须把带子拴在椅背上，或者是沙发上。奶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可大夫说病人对我有怀疑，所以我不能做这种事。本来夫人您最合适，不过我担心他对您也有怀疑，而牧师又绝不会同意做这件事。最后大夫只好让奈伊德来做这件事。软心肠的奶妈不愿鲁莽的奈伊德动手，不行，他不能动，奈伊德不能伤害他，宁可让我轻轻地、轻轻地给他穿上。上尉的病越来越重了，他撞破房门，当着大夫和牧师的面，引经据典，痛斥历史上的淫夫，还说大夫和牧师的妻子也有不忠实丈夫的行为。女儿伯塔的血缘问题已经把上尉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伯塔赶来看上尉，并责备他不该用灯打罗拉。上尉则觉得应该打无所谓。母女情深，伯塔一气之下愤怒地说，你这样说话就不是我的父亲。这更触痛了上尉，他被激怒了，暴跳如雷。奶妈制止了这一混乱场面，他向上尉讲起了上尉小时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你做了噩梦睡不着的时候，我点上灯给你讲动听的故事，当时你还是我可爱的小宝贝儿，我晚上给你盖被子，为你祈祷，夜里你渴的时候我给你喝水，这些你还记得吗？上尉被自己美好的童年陶醉了。讲下去，玛格丽特，这使我脑子平静多了。奶妈接着说，叫你穿衣服你不愿意穿，我说我要给你穿上一件金袍， 把你打扮成一个王子。于是我把绿绒布做的小罐拿出来，放在你的胸前，说：好孩子，两只胳膊一起伸进去。我还说，好好坐着，让我把背上的扣子扣上。奶妈一边说，一边按说的动作把紧身衣穿在了上尉身上。上尉陶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不知不觉地穿上了紧身衣。当上尉醒悟过来之后，为时已晚。天哪，你在我身上搞了什么名堂？你这个狡猾的女人，没想到你会这样的聪明。奶妈十分痛苦，她想请上尉念她是出于好心而原谅她，可上尉却骂她是一只老乌鸦。罗拉来到上尉身边，上尉又气又急，他想站起来，却尖叫一声，摔倒在奶妈的身上。罗拉达到了控制博塔的目的，上尉的灵魂却在阿门声中升上了天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